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长天天地。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因为性格原因，她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她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搬进了一个新小区，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演播小燕。 我打量一下那些家伙的穿着，发现他们的上衣虽然颜色各异，下身却一水的是劣质的黑色制服裤子，也就是说他们正是物业公司的人，不是维修员就是保安。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反而不那么怕了，同时心里激愤起来。嘿，公然用流氓做派来围攻业主，有这样的服务行业吗？我一头扎进人堆儿，挡在了苗秀华的面前。干嘛干嘛？那个草莓鼻子对我照着眼说，哟呵，你算哪盘菜呀？事到临头，我必须虚张声势。哼，不算哪盘菜，就是一个普通业主。看你们欺负老人、欺负女人不顺眼，想管管行吗？你崩什么块啊？仗着人多是不是？人是没有啊，我大小也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像你们这样的货色招呼来十个八个没问题。你要有兴趣，咱们马一架。一边说着，我心里一边称奇，嘿，那些北京流氓当街叫阵的腔调和词汇居然脆生生的从我的嘴里蹦出来了，一个磕巴都不带打的。人呐，真是会在战斗中发现自己的潜力。我以前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还能变成一个横主，而我的气势还真把那几个小伙子给镇住了。他们虽然还在翻白眼儿，抿着嘴像鸡屁股一样往地上吐唾沫，但总算没再说什么，甚至给我让出了一条道来。我赶紧见好就收，拉住苗秀华的胳膊说，哎，苗姐，咱们先回去。 我不回。 苗秀华脸色煞白，但依然高亢地说，我倒要看看这几个混蛋能把我怎么样。我手上加劲儿拽了他一把，苗姐，给他们俩胆儿，他们也不敢。不过我的材料都发出去了，咱们今天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对吧？苗秀华这才被我拉开，我和他女儿一左一右地保护着他，和他一起来到他家那栋板楼的楼道里。他女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有了血色。哎呀，真谢谢你。我摆了摆手，表示不足挂齿，又说，哎，对了，刚才你们为什么不报警啊？万一那几个人真动粗呢？要是那样，把我找了有什么用啊？苗秀华的女儿咬了咬嘴唇，我想报警来着，我妈她不让。 不让报警？为什么？ 她说，要是物业的人真把她怎么着了，那才好呢，这样你们就更占理了，可以趁机把事情闹大。苗秀华 居然连苦肉计都想出来了，并且把我也拉了进来。他叫我来是想让我为他解围，还是陪他一起挨揍呢？直到这里不免让我一阵气短。我对苗雪华的女儿说，嗨，你也真够糊涂的，你妈不让报警你就真不报警啊？这种事儿你怎么能听你妈的呢？苗秀华的女儿又咬了咬嘴唇，低头不说话了。我忽然觉得这姑娘身上有一种让人心疼的气质，还真不是她糊涂，她看起来知书达理的，怎么可能糊涂呢？她八成是怕她妈，不敢违背她妈的意志。以苗秀华那种在外面都混不论的性格，在家里指不定得霸道成什么样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考虑到战斗英雄苗秀华的家庭生活。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当苗秀华的亲人大概会很不容易吧。我正往楼道靠近电梯的拐角望去，那一边苗秀华和新近加入我们的叶教授一见如故，两个人已经完成了自我介绍，又交换了对万恶的物业公司及其走狗的看法。苗秀华紧紧握住叶教授的手说，咱们这个事儿就是需要您这样有影响力有知识的大学问的人来帮忙来指导。哎呀，惭愧惭愧惭愧，有影响力不敢说，知识在这儿也派不上用场。您过谦了，不过您也放心，今天我们的工作您都看见了吧，只要把所有业主都动员起来，我就不信斗不垮他们。两位老人的身影简直让人想起那幅表现红军胜利会师的著名的油画了。今天的斗争终于告一段落，而临分手的时候，叶教授又提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建议。我看呐，这么分发传单当然有用啊，但是效率呢也太低了些。我看现在很多小区的业主在网上都有自己的论坛，大家在那里商量事情就比专门凑到一块儿方便了许多，而且网上的空间非常自由，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人来干涉。就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惹麻烦的人，在网上往往也能够活跃起来，发表意见的成本降低了。如果咱们也建立这么一个论坛，关注小区事务的业主自然就会聚集起来，也有利于集思广益，听听别人的想法。我一拍脑袋，哎，您说的对呀，搞起一个论坛来很容易啊，我今天晚上就能注册一个。亏我还是个高科技从业者，怎么把自己的专长都给忘了？苗秀华听了也点头，但他却又说，论坛你来建，不过我明天还是要过来发传单。我赶紧说，哎呀，苗姐，您这又是何必呢？我知道利用网络工作起来效率高，但这不只是效率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姿态的问题。苗秀华环视着每个人的眼睛，声调沉稳而坚韧地说，你们在网上再怎么口诛笔伐，那些话还不是只能在电脑屏幕上飘着？而在现实中，停车场仍然在建，忍气吞声的业主仍然在收房。我决定站在这儿，就是让物业公司的人，也让咱们的业主都看在眼里。有人不服他们，有人咽不下这口气，要跟他们死磕到底。事儿啊，如果只停留在想和说的范围，那它终究是假的。只有做了，哪怕仅仅一个人在做，它才会从假的变成真的。苗秀华的话让我感到有点不可理喻，但是再一想，仿佛却又恰恰在理。更关键的是，如果他决定了要这么干，别说是我这个外人了，就是他亲生女儿 又能拦得住他吗？没有办法，我只好和他女儿对视了一眼，都没吭声。苗秀华像电影里的伟人一样，将手一挥，如同指点了万里江山。我们的小区归根结底得我们做主，雅娇回家。说完他就带着女儿走了。而经过这一番耽搁，我开车赶往城里的时候便赶上了大堵车，心急如焚地蹭了将近2个小时，才从北五环扎进西二环，来到了约好和人家谈事的那个饭馆。那家企业的采购处处长已经在包间里等得很不耐烦了，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还装模作样的对我们的项目书吹毛求疵起来。我也只好陪着笑脸对他再三请罪，当场干了半瓶白酒以示诚意，又被迫答应了他个人多拿20%提成的无理要求。哎呦，那些钱可都是从我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这天晚上虽然没有再接到苗秀华的电话，但我照例跑到卫生间去呕吐的时候，脑海里却依然冒出了苗秀华的形象。这倒很符合巴布洛夫原理，在我的朦胧醉眼中，苗秀华的身影如同一段坚硬而干枯的树枝，苗秀华的眼神如同两根无坚不摧的钢锥，苗秀华的短发如同一团永不熄灭的烈火。我委屈并且不忿地想，他苗秀华是个为了战斗而生的人，还可以心无旁骛地专职战斗，但我可不具备他的坚定与闲暇，因为跟随着他我已经耽误了工作，蒙受了损失。我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不能够应不应该坚持下去了。再想到稍微深远稍微抽象一点的问题，以我对人类科技发展的理解，大凡伟大的发明创新并不一定是我们主动探索的结果，而往往是被恶劣的现实处境逼出来的。双腿行走的缓慢逼出了马车汽车，细菌的横行逼出了形形色色的抗生素，粮食的短缺逼出了杂交和转基因技术。那么人类的斗争精神也未见得是由于我们天然地认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想必同样是被逼无奈。就像梁山的那些好汉，虽然统一在了替天行道的旗帜之下，但落草的原因却多半是一忍又忍，无法再忍。苗秀华的特别能战斗恐怕也不只是个人修炼的结果吧，他的存在正说明了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令人不得不揭竿而起的闲局。只不过人类社会和人类科技一样，都花样百出的发展了那么多年，怎么反而陷入了越发展越让人无法心态平和的怪圈了呢？新的体制和新的创造又会带来新的困惑，于是只有战斗变成了永恒的真理。这样一想，不免让我对我们这个物种的前景都产生了总体性的悲观。从那些混乱的胡思乱想的缝隙里，又有一个相当具体同时意味朦胧的小念头冒了出来。啊，原来苗秀华的女儿名叫雅乔。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我真是太失望也太愤怒了。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您消消气。哼，最让我失望和愤慨的倒不是物业公司， 他们本来就是一些王八蛋，反而是咱们的那些邻居，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嗨嗨嗨，人各有志，也各有利益，这的确是现实情况啊。 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不是便捷吗？不是墙头草两边倒吗？这算什么呀？ 上述对话发生在大约半个月以后，短短的半个月里，我们围绕着小区绿地的斗争又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先是我把小区的业主论坛在网上建立了起来，不出所料，没过几天就聚拢了100多位注册用户，这说明我们的邻居还是很有热情，很关心自己的权益的。他们只是缺乏一个发出声音的公共平台。当我以版主的身份把小区绿地被改建成停车场的情况对大家进行了说明，一时间群情激愤，几乎所有人都在论坛上同仇敌忾的讨伐物业公司，讨伐奸商，讨伐骗子。与此同时，苗秀华也说到做到，展露出了他在现实领域里的决绝姿态。每天一早，他都会准时地站在小区的物业门口，手捧一摞的控诉材料，向每一个遇见的人发放，就连不相关的行人也不放过。他还屡屡试图冲进办公室，对物业公司的经理进行当面声讨，弄得对方只好派了两个小伙子全天候地守在门口，战战兢兢地监视着苗秀华的一举一动。门口一将当官，物业公司经理每天的上班下班都成了难题，他需要像美式橄榄球的四分卫一样精确地计算路线，迅猛地跑位，灵巧地辗转腾挪，才能够利用垃圾桶和弱电井的掩护避开苗秀华的视线，完成从车里到办公室或者从办公室到车里的行程。经过这番锻炼，我相信经理的身体素质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而这个情况以前也曾经发生在管场总经理的身上。拜苗秀华所赐，那个胖男人蝉联过好几届全场登山比赛40岁以上组冠军。当然，苗秀华的行为也给我增加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天天这样的堵着人家的门口，谁知道物业公司会不会再一发狠，找来几个真正的地痞流氓对付苗秀华呢？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开着车来到小区，尽心尽职地为苗秀华护法。有两次，果然发现有那种举止匪气、相貌粗野的家伙远远地峻巡，我还火速地给自己的公司打电话，叫来了手下的网络工程小组，几个孱弱的眼镜儿壮起胆子来，与那些人的纹身、秃瓢和大金链子对峙。当然，在这里还必须得承认，我表现得这么积极也是有原因的，那就是有时苗秀华前来抗议，他的女儿雅乔也会跟在身边，一来二去，我和雅乔便熟了起来，熟了却不多话，只是低声说一句谢谢你，再低声答一句别客气，然后两个人飞快地瞄对方一眼，旋即将目光分开。但是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天，就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当我发出帖子就下一阶段的斗争向大家征询意见的时候，最初还是有不少人热烈的响应，连一贯温和的叶教授也表示要移将胜勇，追穷寇。可是再继续讨论下去，却发现搭腔的人越来越少了，到后来竟然无人应声了。我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再查看一下论坛的注册人数，竟然也凭空减少了许多。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是斗志高昂的一群人，怎么突然就哑火了呢？我正在纳闷，便恰好接到了叶教授的电话，他似乎有话说不出来，跟我扯起了不相关的话题，比如哪家装修公司的质量好，市面上的江苏师傅是否都货真价实之类。我便径直问他，哎，叶教授，难道您对示威抗议也不感兴趣了吗？当然，我也不是那种热衷于集体活动的人，只不过鸭子已经赶上了架，这种时候前功尽弃也太不划算了吧。叶教授却又嗫嚅了半天，然后反问我说，小林呐，你还没有接到物业公司的电话吗？我一愣，没有啊，他们说什么了？叶教授咳了一声，这才把实情说了。果然是物业公司在中间做了手脚，那位物业经理在处理业主的投诉的时候很拖沓，在瓦解业主的阵营的时候却雷厉风行。那天的示威抗议刚一结束，他就火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跟业主们联系，其手法也无非威逼利诱。威逼是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僵，将来小区还得靠他们维护和管理，如果挫伤了物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影响的还不是您的生活吗？利诱则是如果配合物业的改建计划，同意在小区里修建停车场，那么便能获得一个免费车位的名额。这一条实在是诱惑太大了。要知道，随着北京这些年的车满为患，停车的成本也飞快的水涨船高，有些小区的车位如果买的话，那没有十万八万是下不来的，就是租一个月也是几百上千的开销啊。您看看，建停车场还不是为了你们好，车能够白停，省下的那可是真金白银呢，不比几块草坪一个花坛更实惠吗？您还跟着那个老娘们闹什么呀？这是物业经理说服叶教授的原话。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上法院打官司。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小说《特别能战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石一峰，演播小燕，编辑张璐。 众人在物业公司的招安下败下阵来，连我也接到了物业打来的劝降电话。苗秀华的第一轮战斗以失败而告终，他会一蹶不振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能战斗》。 苗秀华个性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主持公道，仗义直言，让人尊重。他又贪恋权力，热衷于斗争，缺乏现代管理能力，却不甘寂寞，让亲人都无法忍受。小说《特别能战斗》，10月31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爱，温泉如何掩盖，纷纷扰扰难耐，几番爱难猜，你与我两清白，这桑田沧海与时俱来，几时非黑白，生死无碍。 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